面，加州州长纽森签署全美首个州级行政令，要求加州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符合年龄条件，包括从幼稚园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纽森表示，将会在明年一月开始强制年满12岁或以上的学生接种疫苗，六年级以下学生将会在药管局全面批准相关疫苗之后开始接种。强制令落实之后，除了部分因宗教或者健康原因获得豁免之外，学校将会禁止未接种疫苗的学生到校上课。目前药管局只是授权辉瑞疫苗用于12岁及以上人士紧急使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清劲，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赤岩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思瑞口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龙翔官立中学。跟住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交通安排啦，喺柴湾区直到今晚嘅6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咁就系直到今晚嘅6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香港仔嗰边咧，直到下昼嘅5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坟场以及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亦都需要封闭，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龙翔道富山道桥底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机场路一号客运大楼去机场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慎用，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书对我来讲有3个身份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你只要敏锐于你身边人，将心比心，应该好啲，咁呢这个世界我觉得一定会更美好。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It's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谭永辉。 系早晨，雷光。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十万八千里》。 系 谭永辉又讲开呢几个礼拜嘅国际新闻咧， 系 好多时都同啲国家系啦、 啊、 选举有关啦。早两个礼拜同大家讲咗俄罗斯同埋加拿大嘅选举啦。 系啊， 今个礼拜同大家讲德国嘅大选啦。 系啊，上个礼拜我哋都有啲时间咧，又提过阿默克尔啦。咁啊，呢一个因为都同呢个德国选举有关啦。咁啊，喺上个周日嘅时间咧，就德国就举行咗呢个联邦。帮选举啦， 我哋一齐听听相关嘅声带先。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险胜基民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索尔茨宣布胜选，指选举结果反映选民寻求改变。 今次的选举结果见到咧，头先听声带听到啦，社民党、社会民主党，佢嘅得票咧就系25.7%，咁啊系成为咗第一大党。咁啊，本身咧默克尔所属嘅基督教民主联盟同基社盟咧，佢哋嘅得票咧系24.1%，变咗做第二党啊！ 系啊，咁啊呢两个党咧就即最多票呢两个阵营咧，加埋都唔够50%啊！咁啊，仲有其他嗰啲譬如六党啦，咁就得票率咧就14.8%，自民党咧11.5%，另外咧右翼嘅民粹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咧10.3%，咁咧就头先嗰个三个咧就分别就系第三四五啦。 咁今次咧就系德国自二次大战以嚟咧第一次系冇政党攞到超过三成嘅议席啊！今次可以话系嗰个议席咧都喺政党之间系比较分散啲。咁边个可以筹组政府做到下一届嘅总理咧？咁就大家试咧就系第三大党同埋第四大党，即系绿党同埋自民党咧点样抉择啦？佢哋咧就成为咗造王者啦。 系啊，咁啊，而呢一个社民党总理嘅候选人咧，现任嘅副总理兼财长索尔茨啦，同埋基民盟嘅主席兼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咧，都系声称计划咧，响喺圣诞之前咧就筹组新政府，咪两个零月时间。 见到绿党同埋自民党咧，都已经喺今个礼拜进行咗两轮嘅磋商啦。究竟系大家有乜嘢嘅求同存异咧？大家属意系同边一个政党，即系究竟系社民党定系基民盟、基社盟去组成联合政府咧？就要睇嚟紧嘅一啲磋商啦。咁啊，谭永辉啊，呢个时候都请嚟一位学者。嚟到我哋直播室分析一下德国大选啦吓，现场咧就有曾经喺德国住咗多年嘅一位学者韦康嚟到直播室啊，韦康你好， 早晨啊，韦康，好多时间都系通电话以往，今日就坐埋一齐啦。 吓，点样分析今次嘅德国嘅大选结果咧？点见到基民盟、基社盟个表现咧，可以话都相当之差，点样分析呢？ 先讲呢个基民盟同基社盟先啦，咁過去16年啦，都係默克爾領導呢個聯盟啦，即係基民盟同基社盟。咁基本上都起碼都會過三成嘅，好似你頭先講嗰個選票。但係今次咧，竟然跌到得翻24.1%咧，呢個係創新低嘅，呢個係應該係即係佢兩個聯盟係未試過攞過咁低票數嘅一次嚟嘅。咁好明顯咧，就係、是、代表兩樣嘢。第一，冇咗默克爾咧，好似真係唔係好掂。第二樣嘢就係嗰個新嘅領導人拉舍特，究竟有冇能力再繼續領導基社盟同基民盟，繼續即係喺德國政壇入邊 即係仲贏唔贏得翻三成，或者好似以前咁光輝咧？咁呢個 拉舍特都出現過多次醜聞啦，包括水災期間嘅表現啦 嚇。係冇錯，就係本來咧，大家嗰陣時基社民同基民民推佢出嚟咧，其實好多都係佢哋黨入邊啲大佬咧，即係覺得啊，佢人脈關係比較好啊，即係處事比較圓滑，所以先至大家一致推舉佢做呢、這個。即系所谓候选人啦，即系国会呢、這个 国会总理 候选人啦。咁、但系冇谂到咧，佢期间啦吓，当然有嗰啲选举辩论有啲失言啦，亦都系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喺今次喺今年嘅暑假嗰个水灾咧，喺德国西部，尤其是佢自己嗰个州啦，其实处理得相当差嘅。 南马克尔即系头先提过啦，咁佢做咗十六年嘅总理啦，咁即系面对德国人都面对一个新嘅时代。其实呢场选举咧，喺个选情当中咧，佢嗰啲议题究竟系即系有边啲系一啲嘅关键嘅议题？同埋个选举结果反映到个选民嘅一啲嘅咩嘅心态咧？ 选举议题，我谂第一样比较紧要嘅就系所谓能源政策，那个环保议题比较紧要啲嘅，因为尤其是今年德国西部呢个大水浸，咁终于系好事，即系话俾你知就系气候系好极端啦，你冇得唔面对呢个问题，咁甚至乎系即系浸到一个地步咧，你系冇办法想象系。即系德国未试过水浸咁成间屋可以，即系好多屋咁样冲烂晒。即系以前都有水浸啦，但系当然唔系话去到咁严重破坏地步。但系今年真系非常严重，咁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呢个话题。呢个系第一样，第二样嘢就系、是、究竟对外嘅嗰个政策，即系外交嗰样嘢，究竟系点样咧？第一样就系欧盟。你再點樣整合落去？其實默克爾即係做咗十六年啦，當然佢係好穩陣嘅。咁佢都係即係對所謂歐盟整合係當然有一定貢獻，但其實當然係仲有一段好漫長嘅路程。其實歐盟嗰個經濟危機嘢未解決嘅，其實到而家為止都係。第二樣就係喺印太地區，究竟點樣面對一個咁錯綜複雜嘅勢力？咁歐盟要介入到咩程度咧？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話題啦。 咁今次頭先你都講啦，即係水災係咪令到德國人關注咗氣候議題，亦都令到啊綠黨啊嚇咁啊個得票率都大增啦。咁就上一屆就得係8.9%嘅啫，今屆咧就一躍係去到咧14.8%，成為第三大黨。係咪都係呢個原因咧，令到綠黨嘅成績好咗好多咧？ 最主要都係因為係氣候議題。同埋綠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比较倾向所谓我们在个政治光谱里面，它是倾向比较左的。所谓倾向左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更加关心所谓社会福利政策那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它相对都是比较激进一些，就是主张都是收重税啊，或者在能源政策里面它要全部改晒做呢、这個用呢個再生能源啊，咁減碳措施亦都係相當之激進嘅。咁激進即係所謂可能收税相對比較重啊嗰類嘅嘢。咁所以係令到都幾多人都會尤其是後生嘅都會幾支持佢嘅。其實 我哋好幾個月前咧，即係前瞻一下，即係今年一啲其中一啲重要事情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提過德國選舉時候，都留意過綠黨嗰位即係標誌性嘅人物啦，佢哋嗰位嘅女嘅領袖啦，咁 貝伯克啊， 貝伯克，咁佢嗰陣時即係出嗰啲宣傳嘅形象都好朝氣勃勃啦，好多人甚至乎覺得。即係佢今次呢個選舉都係呼聲又幾好咁樣嘅，咁而家嗰個得票佢哋今次咧就排名嘅第三啦，喺嗰個得票率就14.8%啦。有啲人覺得其實佢哋應該可以攞多啲嘅噃，你嘅睇法會係點樣嘅？定係已經都係喜出望外嘅成績嚟噶？ 其實已經係我諗係。比佢哋預期中係好噶啦，已經係。咁你頭先講佢 形象非常好啦，或者甚至乎会大赢啦，今次系其实已经系讲紧今年四月初嗰阵时做嘅民调嘅时候，但系咧即系大家都知咧，即系政治一日都嫌多，咁喺经过唔同嘅选举辩论，又经过咗咁多记者采访或者佢哋对政策嗰啲回应咧，咁贝伯克系有阵时啲回应系有啲令人失望嘅，咁所以咧嗰个民调系跌咗嘅，其实，咁但系我谂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绿党今次咧第一次会真系认真去谂下，就系如果我哋赢咗，边个做联邦总理呢个问题，即系对一个中型政党嚟讲咧，呢个系好难会出现嘅问题，因为基本上你 好遥远， 好遥远啊！你点会谂到话我有机会做联邦执政咁系好难嘅？咁佢系。即相當之即有前途啦，即係俾綠黨推舉咗話，如果真係做聯邦總理，就係呢位我哋呢位女黨魁啦，咁咁係好特別嘅。 咁但係頭先你話即綠黨啦，咁係除咗喺氣候議題之外，喺一啲嘅社會福利啊、階級嘅議題咧，都會比較係左傾嘅。咁同而家第四大黨自民黨嚇，佢比較親商界，希望咧就係減税去到協助一啲嘅貿易啊，協助一啲經濟發展啊咁樣。咁兩個所謂造王者嘅政黨，咁喺呢啲問題上面個分歧都會有啲唔同嘅喎。咁佢哋點樣去到一齊去傾，點樣去組合聯合政府，去同邊個去結盟咧？ 這個問題我都唔敢講，因為佢哋而家就喺度傾緊。啱啱琴日就突然間咧，就德國啲傳媒突然間就都唔係突然間，即係好事後先知咧，就係、呢、這個綠黨同 FDP 王，即係綠王啦，好似成個檸檬咁，即係呢個檸檬聯盟或者我哋叫金桔聯盟啦， 好形象化。 突然間咧就公布咗一張相出嚟，即係竟然咧佢哋係自己傾嘅先，佢哋自己傾嘅先，就唔係同 SPD， 亦都唔係同 社民黨，亦都唔係同基民盟嗰邊嚇。 諗住係應該三個一齊傾，但係而家佢兩個自己傾嘅先。咁我諗佢兩個咧都知道自己舉足輕重。咁但係咧就正如你所講，一個偏左，一個偏右。咁究竟點樣可以協調到咧？我諗佢哋自己都要諗諗。但係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勢咧，我諗佢哋應該都會放低某一啲相對次要嘅課題而達成某啲協議嘅，因為佢哋都知道咧，如果佢兩個冇辦法協調到咧，咁到最後又會變咗就係社會民主黨同基民盟基社盟咧，又變咗一個所謂大聯盟執政，即係第三屆噶啦，唔知第三屆已經第四屆。咁但係其實，即係基民盟基社民同埋呢個社會民主黨咧，都唔係好想再繼續咁樣執政，因為其實已經兩三屆啦，咁個成績又唔係特別好。其實係好想同呢個綠黃兩個黨一齊合作嘅，其實 呢種即係複雜嘅即係組黨可組政府可能啦，或者嘅形勢咧，係咪即係好多屆嘅德國選舉都冇見？同埋而家德國輿論咧，對於嗰啲組合嘅可能性嗰個推敲係點樣？ 其實係近我諗係近呢兩三屆選舉咧，先至開始要考慮三個黨聯合執政嘅，因為以前默克爾咧嗰陣時嘅相對即係應該六七年前嘅時候咧，其實佢一個社民基社民基民盟咧就已經攞到三成幾，甚至乎有一次去到攞到四成幾嘅。咁佢只係需要揾一個中型政黨同佢合作就得噶啦。咁嗰陣時就係自由民主黨，咁已經搞掂噶啦成件事。佢即係穩穩陣陣坐喺度，已經喺聯邦已經喺聯邦政府入邊已經攞到超過一半議席嘅。咁但係因為嗰個民粹問題咧，就變咗嗰個政治光譜就拆得越嚟越散，咁變咗又有極左又有極右又有，咁個結果就一定係你係有選票流失啦，咁同於是乎就造就咗其他政黨出現，咁佢於是乎就變咗有三個政黨執政，咁呢個係好少見嘅，呢個係。咁至於話未來會係點咧？咁 而家估咧就應該就係、是社會民主黨，因為佢贏咗基民盟多 啲啲 啲啲啦，一個百分點多啲。咁理論上佢係有權去同綠黨同埋自由民主黨傾嘅先嘅。 嗯哼。 咁但係如果佢哋三個傾唔掂咧，就變咗就係社民盟。基民盟同埋基社盟就同綠黨同埋自由民主黨再傾， 嗯， 所以就有呢幾個可能。第三個可能就係幾個都傾唔掂，最後又變翻我頭先講就係社會民主黨同基社盟基民盟又變一個大聯盟執政咁， 都要再加多個係咪？ 佢可能唔想再加噶啦，因為都知道冇得再傾，因為就算加多個佢冇選擇， 嗯， 一係就同呢個德國共產黨合作，但係呢個係唔係選擇在內？一係就你同 AFD 嘅即係另類選擇黨合作， 你話機會就唔係咁大啦， 可能更加冇乜可能呢個係，所以佢寧願唉算啦，我唔過百分之五十就咁算啦。 咁啊，偉康啊，即係而家都見到啦，即係德國嗰個嘅政治咧，係比以往係分散嘅，亦都咧代表住默克爾嘅時代會過去啦。咁啊，過去一段時間以嚟咧，即係默克爾咧都喺歐盟咧就有一個嘅領導嘅角色啦。咁而亦都大家關心佢喺印太嘅地區嘅立場咧，都比較務實一啲嘅。咁點樣睇嚟緊啊？即係德國嘅新政府，無論係點樣組合都好啦，喺歐盟同埋咧就喺亞太地區嘅角色又會係點樣咧？ 先講德國喺歐盟嘅地位先啦。咁如果情況唔變嘅話咧，咁始終都係德國係即係實質領導成個歐盟嘅。咁嘅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歐盟整個地區的經濟咧，始終都係好睇重德國嗰個經濟發展嘅，咁所以無可避免德國係會做咗呢個領導角色。雖然我講實際上係咁啊，但係德國自己本身想唔想領導咧，就另外一回事。因為咧，德國又始終始終唔係好想咁出面領導成個歐盟，因為咧大家都好。覺得如果你突然間做了好似好好強嘅領導角色，係咪好似變翻希特拉兩戰嗰陣時候？所以佢哋一直都避免呢樣嘢。但係成個走勢就我會認為唔到佢唔敢做，因為成個歐盟事實上個危機唔在於淨係經濟，甚至乎佢嘅民粹右翼係非常嚴重，所以呢樣嘢都係要德國出面去處理嘅。其實。第二樣嘢就係、是、印太地區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德國舊年九月咧已經公布咗印太地區政策文件噶啦。咁德國已經係非常之主張，就係一定要加強喺印太地區嘅嗰個軍事實力，因為印太地區係其中一個好影響，都好影響歐盟嗰個經濟，因為好多航道啊、運輸嘅嘢都要經過印太啊、南海呢啲地方，咁所以佢無可避免一定係對印太地區係，即係如果邊個有牽涉及會干涉到原有秩序嘅話咧，佢係有機會會即係盡量介入嘅。不過當然係咪出兵介入另外一件事，咁但係至少起碼外交上佢唔會再好似以前咁迴避呢樣嘢，佢係會相對比較積極。會介入嘅呢樣， 嗯，睇翻今次嘅聯合政府咧，新嘅聯合政府好可能會有即係綠黨同埋自民黨嘅加入啦，成為造王者啦。咁睇翻佢哋對於一啲外交政策點樣睇咧？會唔會譬如話對於中國嘅立場嚟講，佢哋都可能會比較強硬嘅立場？ 係嘅，綠黨同自民黨對於中國的立場是比較強硬，尤其是因為跟人權的議題有關係。不單止即只是純粹說經濟問題，即是他們這些所謂中型政黨，他要即生存其中一個議題就是跟人權或者這些普世價值是有關係的。自民黨尤其是佢喺亞洲曾經佢哋個黨主席，我都唔係個黨主席曾經嚟過香港啦，亦都嚟過中國，咁啊同中國外交部外交人員都有啲摩擦， 咁所以咧呢、這个佢哋个人嗰个不快经历咧，都系令得佢哋都系觉得要可能对话要强硬一啲啊，咁样嘅会系。 嗯，而家呢个即系祖国里边都好多谈判啦。头先你提到话即系。看看有一啲议题可能会摆得后啲，有一啲重大啲嘅议题咧，就即系会关键一啲。头先讲嘅外交，即系德国嘅外交，包括喺欧盟角色，包括可能喺印太啦，同埋即系譬如其他气候议题，有边一啲会系即系最重点嘅，系最关键嘅呢个谈判里边。 如果最重点，我谂始终都系税，始终就系关于税收嘅问题，同埋嗰个。环保问题会是相对比较重要。至于欧盟那个我会认为会是排第二。至于印太那些就第三了，就相对没那么重要。 讲开对华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有个回应，就说中方愿意同德国的新政府共同致力于维护中德关系，维护中德对话合作，继续以互利开放的精神推动两国的务实合作，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和精神，去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咁好啦，今个呢一集咧就关于德国大选嘅分析咧就嚟到呢度啦。唔该晒伟康为我哋分析下，转头翻嚟继续十万八千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达到很多目的，效果比预期更好。邓炳强说，主要的大老虎黎智英等不少人被捕，与其相关的媒体准备清盘，令社会平静。因为由他们煽动年轻人违反法例或者暴乱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不能够因此掉以轻心，一些人思想被侵扰或者会出现恐怖行为。邓炳强重申会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他又说，过去两年很多外部势力在香港找代理人危害国家安全，有需要在間諜罪方面做得更仔細，亦都會考慮將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亦都會考慮將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納入基本法第23条。當局在10间安老院社推行為長者接種疫苗的先導計劃，被批評逼長者打針。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曾浩輝強調，做法只是提供方便，在聽取醫生的見解之後，協助長者做明智決定，以免院舍一旦爆發疫情，受害的是長者。他亦都期望可以透過即將推出的季節性流感疫苗的接種契機，增加院舍長者的新冠疫苗接種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一至三访问法国巴黎，试图修补因为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而受影响的美法关系。法国外交部说，外长勒德里昂将会同布林肯会谈，就延续两人上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会议深入交流，以确定可让两国恢复互信的步骤。美国国务院说，目标是在包括印太地区安全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进一步加强美法关系。两人亦都会谈到气候危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和机遇。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官员说，言语不足以重建信任，行动很重要。布林肯此行将会强调华府欢迎法国和欧盟参与印太事务，并且与法国讨论在非洲的进一步安全合作。此外，布林肯还会在当地主持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部长级会议。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贸易代表戴奇亦都会随行。

通常聽到梗係話冇啊，都要再去買。 好恐慌啊！ 係儲定啲啦，就算都係未使即刻入都咁啊，排曬龍啦。咁啊，有啲地區咧都出現咗咧，民眾咧為咗爭住入油咧就大打出手啊！咁有啲司機咧就話去到好多個油站度撲油添啊！ 咁當局咧就決定咧就調動一啲嘅儲備嘅油罐車隊，同埋咧就200名嘅軍人咧去協助運送燃油啊，又呼籲啲民眾咧唔好搶油啦。咁啊幾間燃油嘅供應商就話咧短缺嘅情況咧可能會喺未來幾日咧都會漸趨穩定嘅。 咁因為要舒緩個狀況啦，咁英國政府咧亦都破例容許咧最多300名嘅外籍運油車司機暫時喺英國工作，至到去明年嘅3月底。咁當局都係會簽發咧超過10,000份的臨時簽證給一些外籍運送食品的貨車公司和家禽業界的人士暫時留在英國工作。 咁點解話係破例呢？咁因為其實脫歐之後呢，約翰遜政府話會係限制呢個外勞嘅人數啊，去保障翻本地工人嘅權益。所以今次咧就破例話係俾翻300名嘅外籍運油車司機暫時工作咧，都可以話係破例嚇。 咁至於咧，即係點解貨車司機會唔夠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都同英國脫歐有關啊。咁喺發生咗之後咧，歐盟成員國嘅公民因為無法咧隨意就留喺英國度做嘢同生活啦。咁因此咧，即系其实呢个司机业界咧都流失咗嘅人手都以万计啊！咁啊，再加上有啲新冠嘅疫情咧，都有唔少嘅外籍货车司机咧，其实翻翻去佢哋自己嘅原居地先。喺英国本地咧，司机嗰个考牌制度咧，亦都系多少受到疫情嘅影响暂停嘅，咁就亦都系少咗新人入行咯。 咁有唔少評論都同呢個今次英國嘅貨車司機荒係有關係啦。咁有一啲嘅學者就話，唔少嘅行業咧係而家嘅營運模式係考慮到外勞人手而設計嘅。咁而脫歐咧就令到英國嘅人力市場係縮減1%。有啲企業咧就未有時間適應啦。咁特別係對於物流啦、服務業啦、食品供應產業啦，咁有啲企業咧就難以填補外勞所減少之後嘅空缺 嘅。咁呢個係一個行業嘅狀況啦，咁啲人都會即係歸因於同脱歐有啲關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觀察咧，係留意到咧呢一個貨車司機短缺，其實咧可能都係整個歐洲咧要面對嘅問題嚟嘅。因為呢個工種咧就雖然都好似幾好揾嘅人工，咁但係咧時工即係工時長啦，人工咧就即係睇下情況啦嚇。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如果相對呢一個咁嘅勞力咧就都係偏低啦，咁就所以都有啲人都覺得係即係個流失率都係高嘅，亦都係未必咁容易吸引新人入行啦。咁啊呢個就係呢個行業嘅狀況啦。 好啦，跟住落嚟咧，又要转转焦点咧，去到日本啊，因为咧就系除咗呢个德国有呢个议会嘅大选之外咧，亦都见到日本咧有呢个自民党总裁选举嘅噃。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佢表示会全力以赴克服危机，要向国民展示一个重生嘅自民党。 私たちは生まれ変わった自民党をしっかりと国民の皆さんに示し、支持を訴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咁岸田文雄当选咗日本自民党总裁之后咧，咁相信会喺下个礼拜一嘅国会临时会议就会选出岸田文雄咧，就作为日本下一任嘅首相，即系第100任嘅首相啦。 咁呢个日本就系因为一个内阁制嘅国家啦，咁呢个执政党嘅总裁都系会系首相啦。咁呢次嘅即系自民党嘅投票咧，就有啲人都形容都赢得系比较险嘅呢个岸田。咁喺第一轮嘅投票咧，仅系以一票之差咧领先对手啦。行政改革家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咁啊去到第二轮嘅投票咧，咁就以257票对170票系赢出嘅。咁嗰个民望咧，其实岸田文雄就冇河野太郎咁高嘅喎。根據共同社嘅民調咧，河野太郎咧係攞到47.7%嘅支持率，咁就岸田文雄其實係22.4%啊，相距好遠 嘅，成爭住1倍嘅支持率添啊！嗬，咁有啲分析就話咧，岸田文雄贏到咧係因為佢嘅踏實風格咧，就係吸引到黨內嘅資深政客啊，咁係儲咗好耐嘅一啲資深黨員嘅信任咧，而贏到今次嘅自民黨總裁選舉啊。不過見到岸田文雄咧咁贏得險啦嚇，咁但係咧11月咧就要 舉行眾議院選舉啦。佢能唔能夠帶領自民黨呢個贏到嚇呢個眾議院選舉咧，都係第一個嘅考驗啊。 咁大家都會留意佢嘅政綱啦。咁喺經濟嗰方面咧，朝日新聞咧就指咧佢採納前首相安倍晉三嘅安倍經濟學基本方向嘅。岸田文雄咧就提出超過30万 yen 嘅開支方，30万亿日元咧開支方案啦，就話未來十年咧就不太可能咧提高消費税，亦都係強調咧需要分配更加多嘅財富俾家庭嘅。 至於抗疫方面咧，岸田文雄就計劃成立一個新嘅部門去到指揮抗疫行動，並且咧引入電子疫苗護照啊。咁佢嘅目標咧就係研發口服藥，就喺年底之前廣泛供應，並且咧明年初咧就可以恢復翻正常嘅社會經濟活動。 咁啊，日本首相呢個職位當然好多人會留意對華政策啦。咁頗多分析咧都認為岸田文雄對華政策會轉趨強硬嘅，亦都有一啲學者咧以務實態度嚟形容佢啦。九月初嘅时间咧，岸田文雄咧系讲过咧，抗衡中国是首要任务。咁佢公布外交同埋安全政纲嘅时候咧，点名中国咧就指威权主义嘅势力扩张，并且系意识到台海嘅局势系重大问题，将会同美国等等价值观相近嘅国家合作对应嘅。 咁岸田文雄亦都提出咧，就设立一个负责人权事务嘅首相辅助官啊，去到处理新疆问题啦吓，亦都系支持国会喺决议嗰度咧，系指控中国嘅人权问题，但系同时咧，亦都认为有必要同中国保持对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咧被问到啦，岸田文雄咧当选首相，即系自民党嘅总裁啦吓，咁都预计做首相嘅时间嘅时候咧，就话咧中国愿意同日本新一届执政团队一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深化各个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 咁至于中国国际电视台，即系 CGTN， 亦都有评论话咧，岸田文雄系北京最佳嘅选择嚟噶，咁啊提供咗改善中日联系嘅机会啊。咁我哋睇日本嘅政局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亦都讲讲其他地方嘅新闻。 瑞文啊，你睇呢段新闻，又有市民一个人行山，仲有意外搞到受伤添啊！ 系睇过细节啊，报纸仲话咧，近年远足资讯越嚟越发达，好多人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应付得到，所以咧就唔约朋友一起行噃。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分析独自行山嘅问题，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讲下高空气象探测古雨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二朵游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 今个星期请嚟资深旅游人 Desmond 同大家回忆之前喺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睇火山、 睇棕熊、 睇冰川、 睇鹿群， 仲可以喺俄罗斯睇到最早嘅日出啊！ 每年更加引嚟世界唔同品种嘅三文鱼嚟到呢度产卵啊！ 难忘故事，留意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咁啊，过去一整个星期咧，喺美国咧，其实都系围绕住咧联邦政府停摆呢个可能啊，或者另一个可以叫危机啦，嚟到去即系有好多嘢系发生嘅，咁就好多商讨同埋游说啦。咁啊，去到星期四啊，美国时间咧，美国众议院咧，终于都通过咗个临时拨款法案啊。咁啊，通过时间咧，其实喺联邦政府个营运资金咧用晒嘅嗰条死线之前嘅几个钟嘅啫，咁就避过咗咧，即系一个停摆嘅状况啦。咁但系呢个法案咧，是即拨款呢是俾联邦政府去营运到12月3日。咁拨款里面呢都包含咗对譬如说风灾嘅一啲支援啦，同埋阿富汗难民嘅支援嘅。 咁而另外咧，就系拜登系力推嘅超过10,000亿美元嘅基建设施法案咧，就要延后表决啦。咁呢项嘅庞大投资咧，就喺参议院咧就得到民主党同埋共和党嘅广泛支持啦。咁而喺众议院咧，就有至少10多名嘅共和党员支持。 咁但係咧，民主黨內部咧就好大分歧啦。一啲嘅進步派議員咧係反對呢個法案。 係啊，咁啊喺眾議院裏邊咧，呢啲嘅進步派嘅民主黨議員咧就要求先喺擴大社會福利開支嘅方面咧有啲進展先，咁先至叫我支持你個基建項目啊。咁但係咧好多温和派議員咧就覺得先通過咗呢個基礎建設嘅法案先啦，咁就通過之前都唔想再更加大規模咁咧喺其他嘅一啲開支議案咧，包括福利啦、氣候議案等等嗰方面咧係表決啦。 咁而喺氣候變化嘅議題上面咧，咁啊共和黨以至民主黨內部咧都有啲嘅反對意見啦。咁見到星期五啦，當地時間咁啊，拜登咧就去到國會山莊，同一啲嘅民主黨議員咧係閉門會面，咁就希望咧就爭取佢哋即係對於呢個嘅咁即係龐大嘅一啲撥款法案嘅支持啦。咁咁啊，拜登都講到好實務啊，好務實啊，就話即係總之咧唔理你六個鐘嚇、六日甚至六個星期。總之咧，就希望咧呢啲嘅撥款法案可以過到， 好堅決啦。咁同埋咧，即係過咗嗰個避免 shut down 啦、停擺嗰個議案之後咧，佢又提出即係呢個證明，即係兩黨咧都係可以合作嘅，即係 bipartisan 嘅一齊做嘢咧係可以嘅。咁啊，佢預期下個禮拜應該好多，即係預期佢下個禮拜好忙啊，周圍去爭取呢一個基礎。建設嘅撥款嘅表決嘅支持啦，咁啊，所以佢呢個週末咧都唔係好似平時咁樣咧，就飛去呢個 Delaware 啦，咁就留翻喺呢個華盛頓。 好啦，而家都轉一轉焦點啦，去到俄羅斯啦，咁啊，又係同選舉有關嘅新聞啦。咁啊，早前咧俄羅斯就舉行咗國家杜馬選舉啦，咁但係咧就見到上個星期六喺首都莫斯科咧就大約有1000名嘅民眾示威，就質疑呢個國家杜馬選舉舞弊，又話咧呢個網上投票系統有漏洞，要求重選啊。咁呢個示威咧就由多個政黨發起嘅，咁多數咧都係反對派，即係俄羅斯共產黨嘅一啲盟友啦。警方就说这个示威是未获得批准就拘捕了部分的示威者。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为今次选举辩护，就说是公开公平的，也都是自1999年以来首次有超过4个政党在这个国家杜马那里拿到议席，显示国家是向民主方向发展。 咁睇翻今次嘅選舉啦，根據咧呢個官方嘅點票結果，執政嘅俄羅斯統一黨就攞到國會杜馬450席裡面嘅324席，咁啊多過咧修改憲法所需嘅三分之二嘅議席門檻噶啦。不過得票咧就比2016年嗰次選舉係少嘅。咁喺佢冇其他反對派參選之下咧，咁見到俄羅斯共產黨嘅得票亦都係多咗唔少啊！今次咧係攞到57席，係成為咗第二大黨。咁另外仲有3個政黨咧係攞到30席或者以下。 咁外界有咩嘅即係輿論咧？咁有一啲嘅批評咧就話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1月翻去俄羅斯之後咧係被監禁。咁納瓦爾尼領導嘅組織咧，因為喺6月嘅時間咧被法院以極端主義為由咧被禁啊。咁佢嘅支持者亦都系被禁止参加投票。纳瓦尔尼推荐反对派候选反对派参选人嘅应用程式咧，喺俄罗斯咧亦都系被禁。 亦都睇睇咧，就係俄羅斯另一單嘅新聞啦。咁就係俄羅斯咧，其實有一個國營電視台啊 ，RT。咁佢哋有個德文頻道咧，咁就最近喺 YouTube 嗰度咧嚇呢個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嗰度咧就被封鎖。咁 YouTube 就話咧，就 RT 德語頻道咧就喺上載影片嘅時候，抵觸咗新冠疫情同疫苗嘅不實資訊政策。 咁俄方形容咧呢個事件咧就係資訊審查啦，亦都係去信 YouTube 嘅母公司即 Google。扬言如果不将频道解封，可能是会禁止在俄罗斯国土里面使用 YouTube 的。 咁俄羅斯又指責 YouTube 嘅決定咧係受到德國政府嘅影響啊，不過德國咧就否認同事件有關。咁嗱，睇翻咧就德國咧就視呢個 RT 係作為俄羅斯宣傳分支嘅嚇，咁所以咧就一直都冇批准 RT 喺當地嘅廣播牌照，無論係即係地面嘅廣播，以至衛星廣播咧都係冇批准。 係啊，呢個 RT 啦 ，Russia Today， 咁佢我估計佢用嘅資源都多嘅，因為好多國際新聞事件咧，或者一啲比較唔係一定有傳媒即係。 馬上派到員去採訪或者拍攝咧，好多時喺 RT 嗰度都見到一啲即係 footage 啊，嗰啲影片啦，咁佢嗰個採訪範圍都好廣嘅，係好多即係都好多新聞都睇到佢哋嘅編採嘅。 嗯，咁就要睇睇咧，即係今次咧就係俄羅斯同埋 YouTube 之間呢個嘅紛爭咧點樣解決啦。好啦，嚟到咧就系呢个尾声嘅环节啦，咁我哋会播出人民足印嘅环节啦，都关注翻咧就上个礼拜一单新闻啦，就系澳洲咧就系墨尔本附近发生咗尼克特制 5.9 级嘅地震，都造成唔少嘅破坏。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请嚟喺澳洲悉尼嘅朋友姚启荣同我哋讲下呢场地震嘅。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澳洲维多利亚州9月22号发生了尼克特制 5.9 级的地震，地震的震央是位于距离墨尔本市东北128公里的曼斯菲尔德镇的地底12公里的地方，随后短时间里面再有6次由 2.9 级到 3.5 级的余震，但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反而是墨尔本市，最严重的是教堂街商场外面一幅砖墙倒塌，红砖散满一地，亦都有药房货架上面好多个药物跌在地下。正在进行晨早新闻的澳洲广播公司的直播室内的录影画面摇晃，主持人 Michael Rowland 一面错愕向工作人员询问是不是地震，亦或是建筑物出现结构的问题，要不要马上离开。地震发生在9时15分，我身在悉尼，一啲都感觉唔到。但是有啲住喺市中心多层大厦嘅居民竟然感到震动。悉尼距离震央700几公里远，证明呢一个系强烈嘅地震。呢一次地震系维多利亚州纪录中第二次最强烈嘅地震，好彩冇人伤亡。根据我哋联邦政府地球科学网站嘅资料显示，澳洲一年平均有100多次强度达到尼克特制3级或者以上的地震，但是因为澳洲大陆位于地壳板块的中央，不是在边缘，所以振幅较少，破坏力都不强，我们一般人亦都难以感受得到。澳洲历史上死伤多的地震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距离悉尼169公里的城市纽卡素。1989年12月28日，纽卡素发生了 5.6 级的地震，震央是位于市中心只有15公里外地底的11公里的地方。市中心的工人俱乐部大楼倒塌，13人死亡，160人受伤送院。这次地震令到5万间的房屋损毁，300间需要拆卸。有人就会问了，地震频繁的日本和新西兰都有温泉，澳洲有没有？其实澳洲的天然温泉很多，近悉尼的南山国家公园有，大雪山国家公园也有，不过距离大城市很远，只有较多的本地游客到访，大家如果想试一试就要好好计划一下行程了。 唔該曬姚啟榮啦，同我哋講咗關於澳洲嘅地震㗎嚇，咁最嚟到節目嘅尾聲咧，又想同大家咧講一講關於一啲嘅樂壇同娛樂都全球矚目嘅新聞嚇。咁就講緊美國樂壇前天后 Britney Spears 咧，咁就佢係受到佢嘅爸爸 Jamie Spears 嘅監管長達13年㗎，咁去到呢個禮拜咧，終於獲得自由啦。法庭咧係解除咗佢爸爸 Jamie 咧就係做佢個女 Britney 嘅監護人嘅身份啦。呢、這個時候都揀嚟咧就係 Britney Spears 曾經啊係都事業高峰啦嚇，攞到格林美獎嘅一首歌《Toxic》。 咁今次法庭咧判 Britney Spears 嘅爸爸咧就係、是、解除佢嘅監護權，咁代表住啲乜嘢咧？咁喺監護權底下咧，其實 Britney Spears 咧想再生小朋友咧都不被允許，連佢想買部平板電腦咧都係唔允許噶。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好多嘅歌迷咧都替 Britney Spears 咧好心痛啦。咁啊都發起一啲所謂 Free Britney 啊，解放 Britney Spears 嘅運動噶噃。 咁啊，好多人形容而家佢啊重獲自由啦。咁啊呢個歌都有自由感啦、啊、2003年嘅時候咧就Toxic 嘅呢首流行作品。 系啊，咁好啦，我哋嘅十万八千里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星期六朝早11:00到12:00，继续十万八千里。 拜拜， 拜拜。